欢迎继续收听经典969，我是周周，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跟你一起分享经典好歌曲。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相关消息。2017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呢，将会在9月30号到10月8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。相信喜欢网球的小伙伴也是大大小小看了很多场的比赛，但是网球史上有很多经典的赛事，比如说2008年的温网决赛，费德勒与纳达尔的巅峰对决可以说荡气回肠，堪称是温网史上最伟大的决赛。2012年澳网决赛，德约科维奇对战纳达尔，接近6个小时，也是刷新了大满贯决赛的最长用时记录，被评为非人类间的战斗。那么这些经典的比赛你看过哪些呢？为什么觉得它经典呢？欢迎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，网球史上有哪些经典的比赛，为什么经典？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，积极参与话题的互动讨论，你将会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提供的5周年系列活动主播带你看中网中国网球公开赛的门票哦。先到先得，赶紧留言参与我们的活动吧。 如何笨到底，但到底还是我，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，想继续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，心里羡慕那些人麻木到不计后果，我就回去别引出我泪水，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，若然道别是下一对，可以闭上了你的嘴，无谓再会，要是再会更加心碎，要是回去没有止痛药水，拿来像斗冰茶换我半晚安睡，10年后或现在失去，反正到最尾也唏嘘，有绝情我都赶我自己出去。还是我，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，想继续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，心里羡慕有些人盲目到不计后果，我就回去别引出我泪水，尤其明知水瓶座最是下一句，可以闭上了你的嘴，无谓再会，要是再会更加心碎，要是回去没有止痛药水，拿来长岛冰茶换我半晚安睡，10年后或现在失去，反正到最尾也唏嘘，有绝情我都我自己出去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消极的态度其实才是你和优秀者的差距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与其遗憾和悔恨，不如从现在开始改变。最困难的时刻，也许就是你成功的拐点。 我要你来爱我，不顾一切。

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又是一年国考将至，来自人社部的消息称，根据工作安排，中央机关以及直属机构2018年公务员招考的报名时间为10月30号到11月8号，公共科目的笔试时间为12月10号。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国家发改委发布，去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的规模突破了2万亿，有5000万人参与了服务，显示创新创业对于增加就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全国铁路21号将会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，其中京沪高铁开行了7对复兴号等车组，按时速350公里运行，最快4个小时28分钟将会跑完全程。北京市食药监局最近加大了对于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监管，进一步严格市场的准入，要求批发市场每天对于生鲜禽肉、鲜活水产品、蔬菜水果等农产品进行快检，提高本市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。 想问你，才能忘了情路艰辛。 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记住那些不再记忆